1730名原本驻守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乌克兰士兵投降，当中80名伤员被送到由俄方控制的地区。乌克兰亚速团副团长发布影片，指自己和其他指挥官仍然在钢铁厂内正进行某些行动，不能够透露详情。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说，期望所有战俘都会受到日内瓦公约和战争法的待遇。另外，乌克兰表示俄军加强对顿涅茨克的进攻，地方官员说敌人正摧毁民用基建，星期四有5名平民丧生。总统泽连斯基指俄军彻底摧毁顿巴斯地区，指责莫斯科进行毫无意义的轰炸，试图杀害更多乌克兰人，并造成更大破坏。本港昨日新增291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8宗输入个案，再多1名患者死亡。再有食肆爆发感染群组，上环皇后大道中的淡仔三哥米线有5人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发现，5人互不相识，分布在不同餐台用膳，其中4人近日在上环德辅道中叫做黄师的培训机构1年5日，朝11晚11上堂。有学生说课堂曾经有人除口罩，这个课堂上亦有一名35岁男子在星期一确诊，但他并没有到过上环淡仔三哥。中心会到上环淡仔三哥抽取环境样本，并索取疫苗通行证资料，亦会要求黄师提供学生资料，再要求相关人士接受检测。日经平均指数报26,443点，升4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39美元，卖出1842.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27.75，瑞士法郎0.972，加元1.282，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0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39。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秀茂坪道近住晓光街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影响到来回方向都挤塞噶。咁而家秀茂坪道去南田方向，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马油塘；反方向去顺利村，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道近住观塘游泳池噶。咁重复多次啦。秀茂坪道近晓光街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都挤塞。咁秀茂坪道去南田方向，龙尾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秀茂坪道去翻顺利村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去将军澳道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出嘅。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较早前啦，火炭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就是火炭的瑞和路近利达工业中心对出，刚才需要全线封闭的，现在封路重开。火炭瑞和路近利达工业中心对出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全线解封，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另外由于有水务急收，元朗的安乐路近水边围安乐路去水边围村方向，近横洲路的快线和中线封闭，现在都是一带车多。重复多次了，元朗安乐路去翻水边围村方向，近住横洲路啦，而家快中线封闭，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劳资审裁处对出。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在亚街老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另外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天富海湾。咁另外提你一个东铁消息啦，东铁线会在5月22号即是星期日开始咧恢复翻来往马场站的列车服务啊。就是东铁线由5月22号即是星期日开始恢复返来往马场站的列车服务。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看清楚包装食品上面的盐糖标签就可以揀到健康之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新宝城三座、沙田和斜村顺和楼、元朗平恩苑平二阁、粉岭碧湖花园六座、将军澳惠安园一座、东涌日东一村雍日楼、筲箕湾耀东村耀富楼、沙田康林苑山林阁、素管笏爱琴海岸三座同埋六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 防护中心咧收到不少嘅市民咧惊咧受感染后接种疫苗咧对佢哋有啲不良嘅影响。嗱，疫苗接种嘅好处咧系绝对大于佢嘅风险。咁防护中心辖下嘅科学委员会咧，其实亦都建议康复者喺个康复后嘅一个月之后咧系可以好安全咁接种疫苗嘅。咁所以呢度咧，我鼓励咧相关嘅市民咧，佢无需要再犹豫，尽快预约接种疫苗。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 有几正啊？ 可以开麦，仲有资助， 即系我都有机会做电台节目。 系啊，总之我同你讲，申请 CIBS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2号下昼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5月20日，新增291宗确诊，上环淡仔三哥5名食客染疫。 学校每日快测维持至6月下旬，学生参与半日活动条件放宽。 2至4月失业率5.4%，上升0.4%。 拜登强烈支持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土耳其重新反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晨，各位观众听众，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的。咁啊，我是萧乐文，早晨各位。咁啊，寻日呢就有呢291宗嘅新冠嘅病毒个案。咁啊，上个礼拜五呢喺5名嘅喺上环淡仔三哥食咗食咗嘢用膳过嘅客人呢就係验出呢係有阳性嘅。咁啊，当中呢有4个人呢上个礼拜三呢至到禮拜日咧，都曾經喺德輔道中西區電信大廈咧一個地方嗰度咧，係上過堂嘅。咁啊，衞生防護中心就話啦，即係究竟 當中是涉及在食肆那裡有些傳播，抑或是上堂的時候有一些爆疫的情況呢，暫時就說未清楚這個的群組的感染源頭的。他們就說有些學生透露過，在這個上課的地點那裡是曾經有學員是除了一些口罩的情況的。另外呢，教育局也都更新了指引，就說給一些學校辦一些半天半日的集體活動，學生有沒有打針都好都可以出席畢業禮的。不過有些情況呢，就是要打了兩針夠14日才可以一些中小學生參加的，好像就是畢業禮不戴口罩去做表演等等的。這些情況你怎麼看呢？另外學生上學之前現在一直都要呢是快速抗原測試陰性的結果才可以上學的。這個計劃呢就一直會做到6月底的。你又怎麼看1872311？現在那個的情況呢，歡迎大家打來的，休息一陣先。 想知政府的最新政策， 想知时事议题的不同看法， 星期六问责，每星期邀请不同的政府官员， 不同界别的社会人士去解答你的疑问。 这个是帮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其中一个渠道， 尽量有方法可以方便到长者打针 ，市民知道原来的楼是买得起，是可以住得好的。 星期六问责， 星期六上午8:05，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是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的啦，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看直播又得，翻看重温亦得， share 了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最新冠疫情相关的所有情况，请一位嘉宾在电话旁边同我哋倾下。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曾医生。刚才讲到上环那个的食肆群组，包括就话佢喺淡仔三哥有五名的食客食过嘢，咁其中有几个咧，都系自己本身系同一个地点嗰度咧，会有上堂嘅。你自己估计喺食肆嗰度系一个爆发嘅源头或者传染嘅源头多啲，定系上堂？因为啲学员都话上堂期间有除口罩嘅，你自己估计边个机会感染系大啲咧？ 我谂要真系要睇即系嗰个跟住落嚟嗰个事态发展系点。咁如果譬如喺食肆嗰度陆陆续续都有人系。有個案是即係確診，咁當然就食肆嗰個機會大啲啦。咁反之就係如果譬如係喺一啲上堂嘅地方嗰度有嘅，咁即係有人感染，咁呢個我哋相信呢個都唔能夠排除。咁但係我哋即係如果係上堂嘅地方有，咁其實就比較少見啲嘅，因為始終佢。一啲恆常我哋會除戴口罩嘅地方啊，咁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就即係都要各自睇翻呢兩笪地方，個環境樣本點啦嚇，咁個環境樣本會唔會都係有一啲陽性嘅標本係揾得到啦？所以我諗都要睇下跟住落嚟，即係有冇再有人確診啦，環境樣本係點啦，咁然後去釐定。 但你点评估喺食肆而家有一啲嘅爆疫啊，或者群组嘅风险，对于整体个疫情嘅影响咧？有 食肆当然就即系出现嘅机会系会较其他啲地方会多啲嘅，因为始终就系有除低口罩嘅风险。咁而家暂时嚟讲，即系的而且确系会即係間唔中，我哋都聽到即係有一啲嘅個案係嚟自食肆啊等等啦。咁你話係咪話好多嘅？即係譬如你每日講緊200-300多宗嘅個案咧，咁佔嗰個百分比係咪特別多咧？咁暫時我哋又未睇到話清一色全部即係200-300多宗都係嚟自食肆嘅。咁所以變咗我諗我哋要留意市民要即係關注依啲咁嘅情況，咁但係政府當然都要啦。咁但係咪就即係代表食肆係特別係即係我哋要好憂心咧？咁我暫時就未睇到。不過我都奉勸咧，就係如果你未打齊針， 或者你本身年紀大嘅，體弱多病嘅，咁可能盡量減少喺外出食飯嘅機會咯。 OK。另外教育局剛才我都提到他們更新了一個指引，就說讓學生可以參與半日不用除口罩的活動，好像畢業禮、家長日等等，如果是打夠兩針夠14日的可以除口罩參與一些的畢業禮表演，亦都說到說學生可以在星期六做一些半日不用除口罩的非學術性的課外活動，如果 是中小學生是打夠兩針14日亦都可以是除口罩參與一些活動，即是關鍵就似乎是有打针，打两针够14日，有一些情况之下可以是除口罩做一些活动的，你自己同不同意呢？就是在个风险上面又怎么评估呢？ 我想这些我们叫服常的一些的学校的活动呢，那我想如果是有一些措施去我们讲的所谓包底，那而嗰個依啲咁嘅即係除口罩嘅活動係短暫一小部分人，嗰、那個時間上唔係話咁長的話咧，我覺得都係可以嘅。咁因為最緊要就係佢有打到針啦，佢我相信佢進入依啲嘅地方，佢可能都需要即係出示打針證明，同埋要即係可能有一啲快測嘅證明啊等等。咁如果係有嘅時候嘅一個短暫除口罩嘅活動，一小部分人，咁我自己覺得係可以。不過最緊要就係相關地方嘅地點咧，佢空氣要即係換氣啊、流通啊等等咧，我諗要做足準備啦。 另外就話學生而家都要每日返學之前要做嗰個快測，要陰性先可以返學嘅安排，去到六月底喎。你自己覺得喺而家嘅疫情之下係咪可以接受呢？定係應該都一路做落去呢，而保障佢哋即係返學係唔會喺學校有一個嘅傳播。 嗱，我諗六月底都係一個合適嘅做法。我諗最主要睇兩樣嘢啦，第一就係睇跟住落嚟，即係譬如我哋放寬咗社交距離之後，嗰、那個疫情個發展係點樣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嗰、那個小朋友啊、學生們咧，佢哋嘅接種比例會唔會即係、就是、多翻好多啦？咁樣咁我諗然後再去奠定下一步咧，嗰、那個即係、就是、每日做快測嗰個情況係應該繼續啊，定還是係即係可以做疏啲啊等等。咁我諗要睇下跟住落嚟嘅情 況。近日有唔同專家都提出就話即係喺個方向上面咧，就譬如如果即係大部分嘅患者都只係輕症嘅，甚至係冇症狀嘅，咁就唔應該再收緊個社交距離措施啦。甚至譬如孔凡毅教授都提到話，如果七月係冇一啲新型嘅變種病毒咧，市民喺室外都可以係唔使戴口罩啦。另外提到話，譬如熔斷機制可以取消啊，訪港旅客咧可以係居家檢疫啊，袁國勇教授都有類似呢一啲嘅方向嘅即係緩解策略咁樣嘅袁國勇。嗱，先講譬如口罩嗰方面先，你覺得譬如係真係喺冇變種病毒之下，七月係唔需要戴口罩呢一個，你自己點睇咧？或者整體個方向上面係咪應該都係繼續係放寬嘅？ 嗱，我首先講，我諗即係唔同專家有唔同表達。有一個意見的自由，這個是香港可去的地方，我自己覺得是即是樂見有這些這樣的表達意見的自由的。至於口罩那方面呢，除口罩我自己覺得在戶外的地方，即如果即不是人多很多的地方呢，其實是可以的，不過要看回即戶外怎樣 define 戶外呢。有陣時有啲嘅户外嘅地方，即係譬如你講緊即係中環、旺角或者銅鑼灣，即係雖然你話你喺即係户外嘅地方喺條街嗰度，咁但係其實都可能係都幾多人。咁我諗可能即係可以再細分嘅呢樣嘢，即係譬如政府點樣去再細分。咁我自己覺得即係睇下，同埋都要睇下跟住落嚟事態嗰個發展係點嘅。咁啊，所以變咗。執法上咁又應該點樣做呢？咁我諗即係技術嘅層面等政府同埋有關方面去睇下有冇機會可以 做到。 Okay.另外專家都提到話，譬如而家喺外面翻嚟，咁啊，就算打咗針都好啦，即係都要七日嘅酒店檢疫噶嘛，最少呢一個日子可以縮到五日，不過就要每日做一個抗原測試，再下一個階段甚至係取消酒店檢疫，居家隔離就得啦。咁就係個條件就係冇一啲新嘅變種病毒咁。呢個方向又同唔同意咧？喺酒店檢疫嗰度， 酒店檢疫嗰度其實係有空間嘅。你問我就即係都仲有空間去縮短，但係檢疫呢個安排就始終或者做一個抗原測試又好，核酸測試，我自己覺得就唔可以刪減啦。咁所以變相咧就呢個係講緊嗰個時間嘅問題啫，即係話你喺個特定地方做檢疫。至於話酒店用居家嚟做一個取代咧。嗱，依個細節上，我諗要睇一睇政府有啲咩相關嘅配套措施係可以做到，即係譬如你戴手帶、電子手帶，你點樣去話俾相關人士聽？即係如果唔嚴格遵守，即係喺屋企的話，你有啲咩罰則？咁同埋有啲咩嘢係要等相關人士知道個利害關係？咁我諗要真係好清晰曬，然後先至去推行。Okay. 好啊，唔该晒曾其仁医生。曾其仁医生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嚟嘅。另外想同大家讲咧，有关于港大两位即系教授啦嘅研究就以仓鼠为对象嘅，就发现一啲感染咗新冠病毒嘅人士咧，会出现一啲严重嘅骨质流失啊。咁佢哋成个研究嘅结果，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咧？电话旁边咧就系有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临床副教授陈福和医生，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陈医生，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嗰个研究方法同埋得出嚟个结果，都提醒下大家都。 因为其实而家新冠嗰个新嘅研究方向，一个主力都系长新冠呢方面啦。咁我哋除咗譬如大家已知嘅肺部嘅纤维化或者成日唞唔到气啊，或者脑懵啲之外咧，我哋都好关心咧会唔会一啲被忽视嘅并发症。咁其中骨质流失咧系一个我哋一路都担心嘅，因为咧我哋知道。喺呢個倉鼠模型大家都講咗好多次啦，係同人類嘅表徵呢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咁今次我哋做咗呢個感染倉鼠嘅倉鼠嘅實驗之後呢，一路追蹤佢哋嘅骨質流失嘅情況，發覺呢除咗急性惹完個新冠病毒之後呢，去到一至兩個月呢，佢個骨質流失情況呢都係好嚴重，甚至到達咗一個呢骨質疏鬆嘅情況。咁喺人嗰度呢我哋就而家進行緊一個希望進行一個調查，就係、是、如果康復咗之後呢無論你嘅年紀係咩，唔單止係長者，可能我哋懷疑呢一啲本身係後生啲嘅病人呢都有機會呢誘發咗呢個併發症。咁呢個係緊要，因為如果預早可以知道呢係可以做好多嘢去預防佢，譬如有骨折啊等等嘅問題出現。 但係你頭先雖然話即係後生仔都有機會啦，唔同年紀或者有冇打疫苗出嚟嗰個嘅影響喺骨質方面有冇唔同嘅？ 呢個呢亦都係一個好問題，我哋團隊進一步呢而家就做緊唔同嘅藥物治療或者預防呢，同埋呢個疫苗呢喺倉鼠模型嗰度睇下佢會唔會影響。我哋相信呢是可以減輕個情況，個原因係咩咧？因為我哋今次嘅發現咧，亦都揾咗中間嗰個病理點解會咁發生。我哋發現咧，嗰個炎症咧越犀利咧，佢誘發到我哋身體一種叫破骨細胞，佢係負責清除你啲骨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嗰個炎症一開始惹到嘅時候係少啲咧，我哋相信咧喺長遠嚟講，你嗰個併發症嘅機會亦都係會少啲嘅。 個炎症同病毒量有冇關係啊？ 呢個都有嘅，同埋亦都睇個病毒株啦。譬如你原始病毒株，佢誘發嗰個炎症，可能咧一般嚟講都會比譬如 Omicron 係犀利。咁所以我哋下一步咧，亦都係睇緊唔同嘅 SARS-2 嘅病毒株咧，佢哋誘發嗰、那個喺呢個骨質疏鬆嘅問題上面嘅影響嘅。 我見係咪話，就算你新冠病毒康復咗之後，呢啲骨質流失嘅情況會持續住一段時間？ 係啊，因為咧喺呢個倉鼠嚟講咧，一至兩個月咧，其實佢就都係一個相當大相當長嘅時間嚟嘅啦，追蹤咗。咁所以我哋相信咧，如果冇一啲及早嘅處理或者藥物啊，或者一啲其他嘅手段，幫呢啲倉鼠，甚至係如果人嗰度證實咗咧，都係會令到佢哋一路持續有呢個情況，同埋有骨折嘅可能性。 咁個影響係會自己停定要食藥先可以減少呢啲骨質流失咧？ 咁即係要做一個長嘅檢查，因為當我哋講長新冠嘅併發症呢，好多時呢都係要以月份甚至係年份呢去睇去追蹤，咁呢個呢就係下一步團隊會繼續做嘅工作啦。 我見你哋特別有提急性感染就係嚴重啲、其實何謂急性感染就咁感染新冠嚟講、 因為呢其實喺個研究裏面我哋只係幫我倉鼠感染咗一次，即係你惹一次嘅啫，我哋就冇不斷令到佢感染、意思係咩呢？如果人身上呢，即是说你只要感染一次呢，有机会过了好返之后呢，你不需要再感染仍然可以有这个长新冠的并发症，这个是令人有忧虑的。 那即是关急性感染的事，什么叫做急性感染的、 你有些病毒呢是可以慢性感染的嘛。 Okay. 譬如在新冠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拿了它，即是我们在收取的那些骨组织的时候呢、是睇過啊，會唔會隻病毒一路匿埋喺骨，咁就冇見到呢個情況。咁所以我哋相信個機理咧，都應該係因為惹到之後嗰個炎症嘅反應，引致咗你身體嗰、那個免疫系統嘅反應，導致咁嘅併發症。 廿秒到啫，冇咩建議俾啲新冠病患者喺呢個研究之下。 如果你持續有骨痛啦，或者你本身都係年紀偏大嘅，有容易係骨質疏鬆嘅問題咧，可以考慮。如果你真係不幸惹到新冠之後咧，康復咗同醫生講，咁咧就有一啲檢查啦，或者一啲防御嘅手段嘅。Okay. 好啊，唔该晒陈福和教授。啱啱倾过系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临床副教授陈福和嘅。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到访的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瑞典首相安德松，拜登强烈支持两国申请加入北约。拜登和两位领袖在白宫玫瑰园共同会见传媒。拜登说，芬兰和瑞典加入将令北约变得更强大，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美国全面彻底支持。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重申不會同意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尼尼斯托說，芬蘭願意以開放和建設性的方式和土耳其討論所有顧慮。安德松說，瑞典正和土耳其以及其他北約成員國接觸，以解決任何問題。加拿大宣布禁止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和中兴通讯参与当地的 5G 网络建设。创新科学及工业部长桑鹏飞公布决定时说，使用华为和中兴设备的供应商必须移除相关设备。他强调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加拿大人的网络安全、私隐和加拿大的网络建设。聯邦政府不會容許任何電信公司的網絡、產品和服務威脅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長門迪奇諾說，政府將引入新框架，保護關鍵基礎設施免受網絡威脅。英國警方說，完成對首相約翰遜派對門事件的調查，共發出126張罰款通知書。約翰遜和部分政府人員被揭發多次違反防疫規定出席聚會，約翰遜夫婦和財相辛偉成都收到告票。警方說，調查期間共檢視510張相片和345份文件，就前年5月至去年4月封城期間在首相府和內閣辦公室的活動，向83人共發出12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首相府發言人說，約翰遜對調查結束感到高興並感謝警方的工作。約翰遜因為派對門醜聞，面對黨內和反對黨要求下台的呼聲，並質疑他的領導能力。國際奧委會在洛桑召開執委會，宣布中國田徑男子4×100接力隊遞保獲得東京奧運會銅牌，是中國男子4×100米接力隊在奧運取得的首枚獎牌。由蘇炳添、謝震業、吳志強和湯星強組成的國家隊 在去年的东京奥运男子四乘一百米决赛位居第四，意大利、英国和加拿大分别获前三名。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今年二月发布公告，认定其中一名英国运动员违反反兴奋剂条例，取消他在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和男子一百米比赛的成绩。英国在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获得的银牌亦被剥夺，加拿大递补获银牌，中国递补获铜牌。日经平均指数报26,488点，升8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89美元，卖出1,842.4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27.89，瑞士法郎0.973，加元1.282，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247，歐元對美元1.058，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638。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輕微至和緩的東至東南風。展望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下周初有幾陣驟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秀茂坪道近住晓光街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仲系比较挤塞噶。咁而家秀茂坪道去南田方向，龙尾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特别系秀茂坪道啦，去翻顺利村方向车龙好长噶，排翻去将军澳道。咁由于将军澳道啲车转唔切去秀茂坪啦，咁所以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观塘码头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龙尾都几长噶。就是秀茂坪道去回顺利村方向，现在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着观塘码头对出，但是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另外由于有渠务工程，元朗的安乐路去水边围村方向近着横洲路快线中线封闭，一带都是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车龙都是排到去龙盘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红桥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着富泰村一段车多，现在排到去福亨村，荃锦公路去回荃锦交汇处挤塞，车龙就在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车龙在天富海湾。最后提一提这个港铁消息，东铁线由5月22号即是星期日开始恢复来往马场站的列车服务，东铁线由5月22号星期日开始恢复来往马场站的列车服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黄子晴。我觉得阅读是当全世界同我绝交剩低的唯一朋友。我觉得阅读是什么呢？是我的终身伴侣。 一分钟阅读，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黄子晴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国剧830 怪你过分美丽。 剧中高以翔饰演一位隻手可热嘅事务所律师莫北，同秦岚饰演嘅职场女强人有多场嘅对手戏，甚至有好多浪漫嘅桥段。剧中金句台词：人可以唔高尚，但唔可以冇底线，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2022年5月20日，新增291宗确诊，上环淡仔三哥5名食客染疫。 学校每日快测维持至6月下旬，学生参与半日活动条件放宽。 2至4月失业率5.4%，上升0.4%。 拜登强烈支持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土耳其重新反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立法会议员嘅人数咧由70个而家去到90个啦。咁啊，立法会大楼咧亦都系准备展开呢个扩建工程啊。原本预计嗰个工程造价咧就系11亿7千几万嘅，预计咧2015年嘅年中咧可以系竣工噶啦。不过有消息就话咧，建筑署嘅最新嘅估算啦，就系呢个扩建工程咧系要超支啊，就话要接近4亿啊，即系话作总造价会去升到15亿6千几万，咁亦都要再喺立法会嗰度啦申请追加拨款嘅。咁当中根据报道嘅一啲消息咧，话超支嘅原因咧系涉及到工程，可能要喺夜晚或者假期等等咧系进行，咁啊以免影响到议员开会等等，咁成个成本咧就系会增加嘅咁。嗱，成个情况啊，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立法会公务小组主席卢维国，早晨。 早晨啊，苏立文，早晨啊，各位听众观众， 早晨，刘维国。头先讲到立法会扩建工程啦，有消息所讲就话超支就系近4亿，咁啊去到15.6亿嘅，成个以幅度嚟讲就系差唔多30%啦。据你了解，系咪类似都系咁啊？ 其实嗰个情况咧，我自己咧就唔会用呢个工程超支嚟形容佢，因为咧工程根本系未批出，亦都未开工，咁所以咧就唔系话做下发觉唔够钱。咁而係咧，就係建築署嘅初時嘅預算咗啊，呢個工程要幾多？咁啊嚟到我哋立法會解話，咁就要求呢個財委會就撥款。咁但係咧，到正式去進行招標工作嚇，幾輪嘅工作，包括即係先請啲有興趣嘅嚟佢哋解釋啦，咁然後就即係真係俾人係落標啦，咁然後再審視翻嗰個技術嘅評分啊，嗰個工程造價嘅問題啦，就發覺咧就翻嚟嘅標咧就比建築署佢哋早期嘅預算咧就高咗大約係即係30几%度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可以講你嗰、那個當時嗰個估算係未能夠真係反映到而家即係實際投標者睇完之後咧，就嗰個工程嘅造價兩者係有個落差啦，所以要嚟追加呢個撥款啦。 嗯，建築署嘅估算同埋投標者嘅估算有唔同，當中嘅原因係涉及啲咩咧？又 我相信咧，就建築署其實喺今次呢個好特殊嘅工程裏邊咧。佢都即係比較難有一個真係好準確嘅估算，因為嗰個工程嗰、那個性質咧，同好多其他嘅，譬如話院擴建啊等等咧，都有唔同。因為咧就可能建築署都未試過咧，有一單工程咧係要喺原有呢個建築物裏面咧係異常運作。咁可以講咧，就係剩低嘅譬如立法會大家知啦，因為佢日日都好多會議進行啊，好多各種嘅活動進行，咁你話佢能夠嚇完全騰空出嚟做嘅咧，可能係週末啊，或者係有啲稍為長假期啊。咁另外咧就係夜晚，咁但係夜晚咧呢、這個真係難度相當大嘅，因為簡單講係一個朝航晚拆咁樣嘅形式，係嘛？即係我哋立法會就冇曬運作啦，咁啊，然後夜晚咧就漏夜過嚟架撐咧，到時嚟到，咁然後咧就做到可能就即係天光之前咧，就一定要清曬場，咁就保證咧立法會朝早開始咧就可以如常運作。咁喺咁情況之下咧，就 我諗建築署你知道咧，即係政府有陣時估呢啲價錢咧，佢都即係有陣時都比較第一佢都要比較保守，即係佢唔能夠話即係私底開大口，即係亂開價啦。咁亦都要揾一啲咧係類似嘅工程咧作一個比較。咁就的確咧，就算你話醫院擴建咧，佢即係好多時候都聽到啊，醫院佢都係繼續提供服務，然後擴建。咁但係咧就都會係可能係某幾棟咧繼續運作，咁然後咧係某啲空間咧就可以即係做工程。咁就同埋喺你原底要一路運作，一路要做工程咧，呢、這個都有唔同。咁即係當然啦，我而家咧就未睇到個詳細文件，詳細文件估計就今日稍後即係會嚟到。咁公務小組咧會喺下星期三咧議程上都有呢個項目㗎啦。咁我相信就具體嘅細節咧，仲要即係有個文件裏面交代，同埋咧當然啦，要喺會議上咧相關嘅政府同事嚟解話啦。 嗯，我想問係咪真係朝航晚拆㗎？定係純粹即係可能啲架撐都係擺喺度，不過啲工人唔開工，即係喺即係會議運作期間係咪咁？ 嗱因為呢個的確係存在一個好大嘅問題。 嗯、 你譬如你話咧，周圍都有各種嘅重型機係圍住咗呢個大樓嚟做工程。咁佢日頭咧，你能夠俾佢有幾多可以留得喺度咧？因為我哋要考慮嗰個安全問題啊嘛，即係不單止係即係議員啦，有好多同事啊、秘書處同事啊、議辦同事啊，以至公眾人士啊等等，即係公眾安全又要考慮。咁、 嗯、 啊，即係當然喺個會議上咧，我諗我哋都會再進一步問咧，譬如話即係有關呢啲細節安排究竟係點樣樣。咁啊，不過就可以想像咧，就都一定咧有好多。設備咧真係要離場啊！即係你好難想象咧，就冚唪唥圍住曬立法會，然後我哋仲可以進進出出走去開會噶嘛？ 嗯，嗱，盧偉國，但我就想問，因為我睇翻咧上年啊，2021年公務小組咧8月25日嘅文件啦，其實都有提過話，成個施工期內咧就可能會有啲噪音啦，咁啊建築工程咧需要喺立法會運作以外嘅時間進行咁，甚至你哋開會討論嗰陣咧，其實建築署長都提到話用組裝合成法啦，亦都話喺立法會運作以外嘅時間，夜晚啦、公眾假期啦、立法會休會期間啦。是做一些装嵌减少对立法会运作的影响，亦都提到说因为要不影响议会的运作，所以一些扩建部分的工程费用会较高，其实当时就已经是预了这些因素，但是在预了因素之下仍然有那个原本低一点的估算，又是为什么？ 我相信呢，就是当然我们都要在看文件和会议上再问他们的细节，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即估算上的落差啦。不過咧，就頭先你所講嘅，同埋我形容嗰啲情況咧，就當時當然都知道。咁但係就咁嘅情況之下，嗰、那個中工程造價會增加幾多咧？譬如你話有好多施工隊伍咧，就根本就大部分時間咧都只能夠咧係半夜三更開工啊！咁我諗呢個又係真係比較少有嘅。咁嘅情況之下，嗰、那個對嗰個成本影響係幾多咧？咁我諗而家所講咧就係呢個估算嘅落差啦。咁但係始終咧就係即係招標翻嚟嗰個數字咧就係最清楚咧反映咗係呢啲即係工程嘅公司佢落標嘅時間咧，對於呢一啲嘅情況之下施工帶來嗰個成本上嗰個實質嘅估算係多咧。咁呢個當然就即係而家就係話比建築署當時嘅估價係即係仲要再高啦，咁啊，但係你可以話即係建築署估得唔準，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如果你話即係當時建築署咧，我唔係為佢解話，而係咧即係可以頭先我都講過，就係話如果佢下下都係要用呢個現有嘅類似工程嚟做比較嘅話咧，咁就即係可能得出一個咧，就真係未能夠反映而家呢個現實嗰、那個即係狀況。咁當然啦，就仲有好多技術上嘅問題啊，等等啊，就即係投標嘅時間嘅嘢，就當然要更加長加考慮計算啦，先作出嗰個標價。而據我知道咧，就係其實翻嚟嘅標價咧，即係而家佢即係追加就係大約係即係高30%+啦。咁但係翻嚟有啲標價咧，實際上比呢個仲高好多嘅。咁都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如果真係呢個客觀嘅事實咧，咁我諗我哋議員都要即係一方面就當然都要質疑點解當時嘅估算咧係同而家係有咁嘅落差，但另一方面咧，如果呢個都係個現實咧，咁我哋都 都要即係諗下諗下，即係我哋都可能都冇辦法係即係唔批呢筆錢。咁啊，但係咧就相應嗰個整體咁嘅造價咧，對於即係頭先所講各種因素咧，我諗固然可以理解啊。咁啊，就另一方面睇咧，呢、這個擴建工程咧又真係即係非做不可。咁而家咧，我亦都希望嗰個工期咧就係、是。唔好因為呢啲咁嘅原因咧，即係再延長。 嗯。 啊，因為而家嗰個運作係極不理想啊，因為有都相當部分嘅議員啊，包括嘅辦事處咧，都要喺即係附近嘅中信大廈嗰度。 Okay。 啊，呢、這個係不理想，我諗就係情況啦。咁、其實秘書處都唔夠地方用嘅。咁所以今次呢個擴建咧，亦都唔係真係話即係只係因為加咗議員，而係咧就係、是、原底咧，就算秘書處工作嘅地方咧，係都係非常之迫切噶啦。 喺個估算個幅度嘅落差啦，即係頭先都講到話差唔多爭咗成三成啦。公眾嘅觀感你估計會點咧？因為有啲議員都提到話，呢啲工程即係估算落差要追加撥款咧，都係要立法會議員審批嘅。會唔會有一個所謂即係自己批自己嘅觀感？而你頭先都話、其實工程都非做不可嘅咁。公眾嘅觀感你自己呢點評估啊？ 我相信呢個就真係要詳加解釋。咁當然啦，我哋亦都會，我估計嚇，作為公務小組主席咧，估計大家有好多提問，議員咧都會好審慎咧去睇呢啲數字上嘅問題。就因為咧，我哋都唔想話即係公眾覺得，你批其他工程咧就即係揸得咁緊。到立法會自己係咪豪裝啊？咁樣係嘛？即係所以我覺得咧喺呢一方面嗰、那個股價嗰個落差，同埋咧即係點解嗰個成本係咁貴咧？這個都真係要向即係公眾有一個比較好嘅交代同埋解釋嘅。 好，唔該曬盧偉國，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盧偉國係立法會公務小組主席，有關於立法會大樓嘅擴建計劃啊。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另外有關於一個玻璃飲料容器嘅一個回收相關啦，佢哋就話政府就話最快出年咧首季係會引入一個嘅玻璃樽徵費，咁每公升嘅玻璃樽收費嚟講咧就係1元，由飲料供應商咧係支付嘅。咁根據文件所講啦，呢啲飲料嘅供應商咧就係要先向環保署咧係登記嘅。咁喺每季結束之後咧，28日內咧向環保署咧係交呢個季度申報啦，申報佢哋喺香港分發咗或者用咗幾多呢啲玻璃樽嘅資料，咁從而去定究竟個供應商要交幾多呢個嘅玻璃樽嘅徵費咧。咁如果佢哋咧呢啲飲料供應商咧想係即係豁免呢個徵費咧，就係、是、要交一啲嘅資料啦，係佢哋做一啲嘅詳細嘅回收一啲玻璃樽嘅計劃啊，減費計劃咁樣嘅。咁就話如果個計劃減費率咧係睇下佢唔可以到80%以上，先至會作出一啲嘅豁免呢個玻璃樽徵費嘅考慮嘅。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又對於玻璃樽回收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有綠色地球總幹事劉子峰，早晨。 早晨，肖立文你好。 早晨，刘志峰。刚才讲到话环境局今次这个玻璃飲料容器生产者责任计划立法工作就是重启的，其实他们就说最快出年就可以第一季全面落实。为什么看今次计划的内容呢？ 就其实就政府推出这些在环保或者一些法例真的个时间用得很久。睇翻政府嘅文件啦，佢呢個玻璃樽嘅生產者責任計劃咧，第一次嘅公眾諮詢啦，就喺差唔多10年前啦，喺2013年進行嘅。咁即係好多嘅討論啦，又經過好多事情啊。咁即係而家今年2022啦，就話再提翻上立法會一啲詳細嘅法例要求嘅文件。咁先至希望喺出年第一季去落成咧，真係我覺得即係政府喺推動一啲法規喺環保上減少我哋呢方面嘅污染咧，係真係慢咗啲。希望政府即係從各方面去加快嗰個步伐。而當然玻璃樽唔係一個即係好。相比膠樽唔係好污染嘅一個廢物，但係佢一個資源嚟嘅。玻璃是可以100%循环回收，再作为一些有用的物料，或者重做一个玻璃樽都可以，或者其他建筑的材料。咁希望唔好浪费咗佢，就去咗堆填区就算数咁样啦。 不过讲翻今次计划内容咧，就系、是、生产商嚟讲，按照每公升嘅玻璃樽咧，就系、是、有1元嘅水平嘅征费系向供应商去收嘅。 個作用有幾大咧？你覺得？ 嗱，當如果嗰個供應商佢售賣嘅嗰、那個即係飲品啊，係一啲貴價嘅飲品，譬如話一啲酒類嘅、紅酒、白酒咁樣，即係都係過樽裝噶啦。咁即係市面上百幾蚊啦，起碼都咁加佢一蚊，佢好容易就即係話佢將嗰個錢咧就轉嫁咗喺個產品上，即係消費者俾咗。咁對佢供應商、零售商嚟講，其實係冇乜太大嘅壓力嘅。啊，即係呢個嘅一蚊加落去，市民亦都唔會太覺，你唔會話嗰樽嘅飲料係只係十蚊以內嘅話加一蚊咧，咁就好覺啦。咁所以咧就如果呢個係一個類似一啲譬如按樽嘅制度，當政府收咗嗰、那個供應商嘅一蚊嘅錢，佢係好清晰，當市民買一樽呢啲杯樽嘅飲品嘅時候咧。佢要俾翻一蚊嘅按金費，啊，咁然之後飲完嗰、那個飲品，交翻個杯樽去指定嘅一啲地方，啊，收受翻嘅時候就攞翻個一蚊按金咧，嗰、那個嘅回收率咧係好快好快大大提升嘅，大家唔會揸住即係價值一蚊嘅嘢隨手掉咗佢嘅，咁、呢個係喺即係世界各地咧係按金制度而增加回收率咧。是已經是一個即係成功的例子，做了很多地方都有。咁如果只是話喺供應商嘅層面收咗佢個錢啦，咁啊叫自己去做好回收啦，超過八成以上就政府考慮去豁免你啦。呢、這個唔係唔得，不過咧就嗰、那個未係有會咁有效嘅鼓吹到市民係交翻。個吉嘅玻璃樽出嚟。 OK， 頭先講到即係今次都話供應商要交一啲嘅減廢計劃，講到點樣去回收啊、重用啊，或者係循環再做呢啲玻璃飲料容器嘅運作安排。咁啊，減廢率咧去到八成或者以上就會可以考慮係即係豁免呢個徵費嘅咁。嗱，呢個就涉及到供應商自己點樣安排、點樣諗啦。頭先做呢啲計劃其實都要成本噶嘛。你覺得用呢個一蚊嘅玻璃樽每公升一蚊嘅徵費，係咪會令到佢哋做呢啲減廢計劃？另外就算是个供应商肯做，亦都牵涉到市民用完个樽究竟还唔还啊嘛？头先你就所以提到话按樽嗰啲计划啦，咁个供应商要点样系有一个诱因令到啲市民还翻个樽，系先至达成到头先佢嗰个嘅即系详细嘅减费计划啊，做到回收重用等等咧？ 嗱，政府喺个法例要有一个即系机制啦，自动嘅机制先，即系话政府希望呢啲樽嘅回收率咧。即係八成以上啊！即係聽佢咁樣文件講咧，就呢個一個希望達得到嘅。咁呢個每年即係政府要求嗰、那個供應商就要提交個報告啦。做唔做咗回收八成或以上，唔係淨係話寫個計劃，我打算咁做就收貨喎，係要實質上佢每年係完咗嗰年之後有個真係有核算嘅一個報告交上，係真係達到呢、這個。先至係可以，即係話有一個豁免嘅考慮。否則的話咧，政府一個法例咧，要有一個清楚嘅一個，譬如話係税項啊，定點樣，再加上去，即係話啊，你做唔好回收喎，你淨係收咗嗰一蚊，政府收咗呢個咧，即係政府，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擔憂個市民都唔交，即係個樽出嚟，佢都。即係內化咗嗰個嘅一蚊費用喺嗰樽嚟走嗰度，佢都唔覺有依回事，有依個錢嘅。咁喺個回收推動咧係冇乜嘅效用嘅。咁若果即係政府睇到交個功課，供應商係達唔到呢個八成以上咧，就加多一個係即係環保税項上去。咁呢個咧係一定要有一個相當嘅有意思嘅，唔係話求其好輕咁樣，咁先可以推動到。即係啲生產商或者嘅供應商咧，係有積極性啊，去進行一啲有效嘅收集回收嘅系統，將呢啲吉嘅玻璃樽，佢售賣咗產品之後咧，係回回翻嚟嗰個嘅系統咧，就進行循環再做啦，咁樣。 即係你心目中除咗話呢個玻璃樽徵費，另外有一個嘅環保税項，如果佢哋做唔到啲回收計劃，都要施行嘅。呢、這個税項係諗住係點咧？同埋而家每公升一蚊呢個水平，你覺得其實係咪都唔足夠啦？聽你咁講，應該要再提升咧。 嗱，呢個咧即係 政府加下的建議就是一個劃一性的，即係無論嗰、那個嗰樽玻璃樽嘅裝置嘅飲品嘅價錢係講嘅10蚊啦，定係百幾蚊啦，都係劃一。咁喺呢度可能就係要有一啲即係調整落去嘅，就係話啊一蚊咧就係、是、比如講嗰個價值係幾多錢之下咧就一蚊，幾多錢以上咧就要可能 double 啊，即係雙倍或者以上咁咯。咁先至係有一個比較強啲嘅誘因，而喺嗰、那個即係税項方面咧，我諗都係要係而家嗰個玻璃樽嘅徵費嘅以倍數去講，先至叫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強啲嘅推動力。如果唔係話啊唔夠八成啊，求其每個樽加翻一毫子税俾你啦，咁佢覺得即係拗痕啊，個供應商覺得咁拗痕嘅，算啦。即係咪一個成本加埋呢個一毫子落去就即係根本唔需要加強好多嘅功夫去做回收啦。咁我諗政府要清楚睇到嗰個做生意嘅供應商佢嗰個諗法，而亦都睇環境保護喺循環回收資源兩方面係睇清楚成個形勢咧，然之後去係設計佢嗰個法規啊，有呢啲嘅税項去。即係加落去，鼓吹到生產商、供應商佢個積極性咧，呢個係好重要嘅。 OK， 好啊，唔該曬劉志峰，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劉志峰咧係綠色地球總幹事嘅，講到呢個嘅玻璃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每公升咧就有一個玻璃樽徵費係一蚊嘅。你自己點睇？1872311，轉頭翻嚟我哋又揾一啲即係飲料嘅供應商咧，同我哋傾下咯。轉頭翻嚟嘅《千禧年代》。 豁免60岁以下成年人用疫苗通，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今日在明报撰文反驳，话制定防疫政策不能够只着眼个人利益和风险平衡，要考虑为社会构建防疫屏障，保护长者等较高风险人群。他说有医学界人士倡议个别年龄群组可以自由选择打第三针，或者标签疫苗通为胁迫性政策，恐怕會減低接種意欲，而且重新引起疫苗猶豫，實非合適。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消息指出，政府計劃在下個月中開放申請第二輪5000元消費券，市民將會在暑假收到。商户已經同支付平台商討細節，例如合作推出優惠券和折扣計劃，市民有望攞到更多著數。有經濟學者說，商界在第二輪消費券派發的時候提供更多優惠，刺激消費意欲，才有望大旺本港整體經濟。大公報報導。 信報報導，因應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立法會議席增加，當局原定斥資大約11億7000萬元在今年年中開始擴建立法會大樓，不過工程未正式開始就出現超支問題。據了解，今次超支金額接近4億元，原因是同工程不能夠影響立法會運作，導致需要工人開夜班有關。當局下星期三會向公務小組申請，期望下個月初獲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信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秀茂坪一間女校的一個男教師在課室上堂的時候，公然用手機觀看成人影片，並且懷疑不小心將片段分享屏幕至到投影機長達5分鐘。消息說涉事男教師已經離職，校方家長通告指某老師因行為不當自行請辭。教育局回应说，会以严谨和严肃的态度处理教师涉嫌违反专业操守的个案，即使有关教师已经离职，局方仍然会紧密跟进。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消息指政府为了打击网上披露他人个人资料的行为，计划停止或者限制市民登入存有大量起底信息的 Telegram 社交群组，专门披露个人资料的群组有成員懷疑作出報復行為，昨日發出過千條起底的訊息，平台管理人員雖然不斷地刪除，但成員仍然不斷發放。當中被起底的人士包括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以及特首林鄭月娥等大批政府官員和警務人員。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商報的視評說，本港失業率升至到 5.4%， 創10個月以來新高，罪魁禍首顯然是第五 五波疫情，只要坚持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加上消费券、保就业措施，大家继续戴口罩、用好快速检测包、接种疫苗加强剂，确保复常的步伐不被打乱，失业率下降绝非遥不可及。商报时评。 信報社評，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調查高中低層公務員薪酬趨勢淨指標，全部是正數。委員會下星期三再舉行會議，決定是否確認報告。有公務員工會認為調查結果未必貼合社會現實，但亦都希望政府適度加薪。社評說，高級公務員在抗疫事件上成效不佳，如果得享嚴重脫離現實的薪酬加幅，於理不合。信報社評。 明報的社評說，一個70歲女子在觀塘泳池沉入水中不治，死因庭裁定死於意外。裁判官直斥在场多名救生员欠缺专注，未有履行职责。社评话，救生员当值期间不容丝毫懈怠，女子沉入水中15分钟，竟然冇人发现，怀疑有人无视工作指引，缓忽职守。康文署管理不周，跟进检讨，踢一踢，喐一喐，同样要改善。明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美股前晚大跌是两年来的最大跌幅，原因在于高通胀挤压。财长耶伦承认美国对华商品征收关税损害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社评说，再次证明美国应该摒弃敌意心态，放弃打压中国、经济脱欧等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回到合作共赢的正轨。文汇报社评。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李安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在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百胜角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反方向去上水，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沥源村呢一段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喺封路方面，元朗安乐路因为有渠务急收，元朗安乐路去水边围村方向。跟住横州路中快线是需要封闭的，经过要小心。在东铁消息方面，东铁线由5月22号开始，即是星期日开始，会恢复来往马场站的列车服务。就是东铁线由星期日开始会恢复来往马场站的列车服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山景村景安楼、将军澳翠林村欣林楼、屯门少伦苑辉伦阁、沙田骏阳村骏时楼、九龙城德朗村德佩楼、红磡海逸豪园20座、油麻地文苑街2-8号同埋文惠街1-7号文苑楼前座、牛池湾彩云2村丰泽楼、上环和丰街1号迎丰1号同埋筲箕湾东大街51号东湾角，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3乡郊一般选举会在明年初举行。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 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2022年5月20日，新增291宗确诊，上环淡仔三哥五名食客染疫。 学校每日快测维持至六月下旬，学生参与半日活动条件放宽。 二至四月失业率5.4%，上升0.4%。 拜登强烈支持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土耳其重新反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呢，一啲用過嘅玻璃樽玻璃容器回收，回收完之後究竟可以做啲乜嘢嘅呢？咁根據呢即係文件所講啊，環保署嘅文件所講，係截至2021年呢，兩個玻璃管理承辦商呢已經將50,000+公噸嘅廢玻璃容器呢轉化為一啲回收玻璃嘅物料，咁包括用嚟做一啲填料啊，應用喺一啲本地嘅公務工程啦，做一啲環保地磚啦，出口去到外地做循環再造啦，以及係生產水泥等等嘅，咁佢哋都話都鼓勵呢啲承辦商咧係積極為回收玻璃物料咧係拓展更加多嘅出路。咁啊，頭先都講到咧，今次呢一個引入啊，就話最快出年首季引入呢個玻璃樽徵費，每公升嘅玻璃樽咧收$1，咁由飲料供應商去俾啦。咁就話如果要想豁免呢個徵費咧，就係、是、供應商咧係要向環保署咧提交減費計劃，詳述回收、重用、循環再造玻璃樽嘅安排，咁啊可以申請呢一個嘅豁免徵費啦。同埋呈交申報等等嘅咁，咁啊，環保署咧會評估個計劃嗰個減費率係咪能夠達到80%或者以上，去作出咧豁免考慮嘅。嗱，成個情況咧，我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咁佢都係一個涉及到呢啲嘅飲品嘅玻璃容器嘅一個即係會用到嘅一啲人士嚟嘅，就係香港酒業總商會常務理事陸耀文。早晨。 早晨，早晨，系 早晨，陆耀文，有关于今次环境局咧，就再次叫即系重启啦，就系呢个玻璃飲料容器生产者责任计划嗰个立法工作嘅。头先我都讲到话呢、這个每公升嘅玻璃樽咧收$1嘅，飲料供应商去俾，点睇成个计划咧？ 其实咧就环境局咧就其实早喺即系九年前咧，2013年咧，我揾翻资料啦，就系其实佢有同我哋倾嘅。咁就當時都做過一啲顧問研究啊，咁但係就即係今次佢再拋出嚟就好失望啦，因為咧佢比九年前，因為我哋都其實業界咧同政府傾咧，其實我哋好想同佢哋合作，同埋即係睇下搞即係做好件事嘅。咁但係咧就佢哋而家即係最新嗰個資料咧睇得到咧，就係佢唔單止咧係即係比九年前佢抛出嚟嗰啲資料咧，佢冇改動過任何嘢，佢再加多咗一啲即係新嘅障礙，咁咧就令到其實咧業界係即係覺得好難去處理嘅。 嗯，何謂新嘅障礙咧？可以同 大家尤其咧就係喺嗰個即係佢冇處理好喺即係例如話頭先你提過啦，特別提過嗰、那個即係豁免徵費嗰、那個啦。因为咧，佢我睇过嗰个资料文件咧，佢就话咧，你如果你要申请豁免徵費咧，你又要做晒即系啲 proposal 啊，做埋你仲要审计，仲要证明你系可以即系达到某一啲嘅目标。咁其实咧呢啲咧就其实系加重咗好多即系供应商嗰、那个即系经营压力同埋成本。佢反而就系话咧，如果你系即系征收$1嘅话咧，咁不如咧，我交費咧都好過去額外去即係做好多呢啲嘢。咁另外咧就例如話呢一個會除咗影響我哋即係做即係餐酒嘅售賣之外咧，就其實可能亦都會對餐業咧會有影響，因為佢嗰個供應商嗰、那個即係佢英文咧叫 supplier 啦。咁嗰個咧就其實佢嘅定義咧，我好擔心會好闊。咁佢例如話佢除咗係食肆之外呢，仲會有一啲臨時牌照呢就影響到即係展覽行業喎，就話嗰啲即係外地嚟香港做展覽嗰啲呢就會係即係 搞啲臨時牌，因為你喺會展嗰度咧係會有供應呢啲嘅飲品嘅。 嗯， 咁就但係咧又係加多咗好多嘢，又話啊，又話要你又要申請牌照啦，又要做審計啦，又要交即係報告啊等等嗰啲嘢，同埋仲要 keep 個 record 咯。佢最得意就係話咧，佢你唔單止咧，例如話嗰啲供應商咧要請個會計師做完審計。咁跟住咧就再要 keep 住嗰個 record 五年嘅，咁基本上咧就其實係好多行政措施，其實加重好多成本。咁其實咧就可能咧就你例如話展覽咁樣，咁可能咧就好多外國嘅酒商咧就可能會對於嚟香港即係咁麻煩去做展覽嘅時候咧，可能會望人卻步啦，或者好多而家有供應緊酒類嘅餐飲處所，咁佢可能咧就會係因為覺得，我特別為咗去供應餐酒或者係啤酒咧，就可能要搞咁多嘢喎。咁我不如咧，我就唔供應啦。咁然之後咧，就可能會開放。咁如果啲客自己帶嚟又點咧？咁嗰啲又處理唔到喎。因為嗰、那個即係例如話，咁結果咧就係我哋會好擔心，結果嗰、那個玻璃樽嘅 waste 咧，即係嗰個丟棄咧，就其實咧係冇改善。 嗯，逐樣講，頭先講咗好幾個點嘅，我想知你頭先話要做到一啲嘅計劃書啦，要做審計啦，即係簡單啲講就係交個計劃、交條數、交個成效預計，呢啲都係成本。其實以每個樽嚟計咧，做咗呢啲工作個成本係多幾多嘅咧？如果傾向有呢啲成本，係咪學你話齋就係基本上寧願俾個一蚊嘅玻璃徵費都唔會做呢啲工作咧？ 其實咧就嗰、那個我哋冇好難去講嗰個成本，因為咧就最主要係因為例如話我哋本身嗰個行業啦，即係其實嗰、那個即係供應鏈咧會係包含咗你例如話入口商分銷商、零售商，甚至乎因為免咗酒税之後嘅時候咧，其實係好多網上消費。係好多拆家去做，咁尤其喺過去嗰三年咧，就其實多咗，因為政府都鼓勵人哋去即係好多行業咧去做呢、這個即係、就是、網上銷售啦。咁所以咧就其實咧好多而家嗰個行業咧嗰、那個即係、就是、經營嗰個生態會改變。咁但係如果引入咗而家政府去提出嗰個做法嘅話咧，就其實最大影響可能就係嗰啲即係中小企或者係一人公司去。做緊呢一類生意咧，就其實佢哋除咗經營之外嘅時候咧，你仲要額外去增加去，例如話請會計師嚇、啊，要做每年做一次審計，同埋咧如果你係仲要 keep 五年嘅所有嘅即係例如話交易記錄啊、單據啊嚇，佢份文件，尤其佢寫啲單據啊嗰啲嘢，咁其實係咪要額外要請一個即係固定係一個 full time 嘅職員去做咧咁樣？咁呢個成本咧，就對於啲大公司嚟講咧，就可能會有職員可以吸納啦。但係對啲中小企咧，就其實影響會好大。 即係你其實係希望係咪政府就算推呢個計劃，都可以減省頭先你話嗰啲會計啊，要交建議書啊嗰啲嘅工序咧咁。如果啦調轉啦，喺嗰個玻璃樽徵費嗰度係加高啲嘅，會唔會就反而令到你哋肯做呢一類即係相對頭先話麻煩啲嘅工作咧？ 其實嗰個唔係肯唔肯做，係其實佢哋一路我哋喺九年前同我哋傾咧，都即係提翻政府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佢哋唔好明白我哋嗰、那個即係、就是、行業個供應鏈當中嘅運作問題，因為我哋本身就唔係即係好抗拒即係話嗰個環保或者係用者自負嘅原則嘅。咁但係例如話我哋即係以前亦都有同政府提過，例如話會唔會夾份去搞啲按樽嘅即係推廣或者去改變一下，即係即係終端使用者，尤其係一般飲酒嘅市民，咁佢哋即係丟棄嗰個玻璃樽嘅習慣咁樣。咁其實咧呢一樣咧，就我哋完全睇，即係就算我哋自己做都睇唔到有因，因為咧喺過去嗰三年疫情呢三年咧，其實環境局。或者甚至乎佢18年之後話引入咗一啲即係環保回收商咧，就其實過去三年咧就從來冇同業界傾過任何嘢，反而係九年前嘅時候佢最初去推嗰個諮詢嘅時候咧，有同我哋傾，亦都我哋亦都業界亦都有搞個 seminar 去同其他啲行家咧係大家去傾，咁但係咧就而家佢翻嚟啦， 咁但係呢就喺成個操作當中嘅時候呢，其實呢佢哋係完全係佢哋自己諗佢哋自己點樣去處理，就唔係諗我哋處理唔到。咁所以呢就嗰個唔係話業界唔肯去點樣做，而係我哋係好希望呢政府同我哋溝通返，同埋去即係睇下點樣可以將呢件事處理返好。 嗯，所以你哋嚟緊會唔會即係代表業界去約政府去傾返成個計劃去點落實啦，或者你哋其實你哋最終希望又可以達到呢一個嘅玻璃樽回收率係上升，又可以方便到你哋，又可以即真係做到嘅，你哋個建議係諗住係點？ 其實我哋係想即係雙贏嘅，因為咧政府喺最新個文件咧，其實佢都即係透露咗些少嘢咧，係其實係佢自己都做得好唔理想。例如話咧，佢講2018年開始引入咗玻璃樽嘅回收箱咧，咁實際上高咧嗰、那個即係固體即係玻璃嘅固體廢物啦，嗰、那個回收率咧，只不過係喺呢三年咧。由12%咧，就是、最多好似我記得好似升到去22%，即係話最多係多10%嘅啫。咁但係咧，政府嘅目標咧就希望係達到即係50%收咁樣。咁所以如果佢哋呢三年咧係從來冇同我哋去傾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睇唔到就係話點樣可以即係去夾硬將個波拋咗俾業界，然之後咧叫我哋去承擔，就係話點樣去由20%+ push 到50%。即係呢個，我覺得對我哋自己行業咧就非常之唔公道啦。 OK， 好啊，唔該曬陸耀文，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陸耀文係香港酒業總商會常務理事嚟嘅，咁啊有關於政府文件提到話回收率嚟講咧，喺2018、2019分別咧係上升至到16.4%同埋22.3%有關於呢個玻璃樽嘅回收。咁但係話由於2019年嘅冠狀病毒嘅疫情啦，咁啊2020年嘅廢玻璃容器回收率咧就維持喺大約20%到嘅水平，就話隨住疫情過去咧，經濟活動可以有序復業咧，預期啊呢一、這個廢玻璃容器嘅收集服務咧，亦都會逐步跟上原來以50%回收率咧為目標嘅計劃進度。咁呢個就係環保署喺文件嗰度係提到嘅。另外有一個嘅即係新聞，大家都關注啊，都有關於可能大家中意游水嘅朋友都會特別留意，就係、是、有2017年嘅時候發生嘅一個70多歲嘅女士咧，喺觀塘游泳池咧，相信同泳客相撞之後啊，咁就跌咗落水底，咁啊沉咗喺度，咁啊15分鐘之後咧，先至俾一啲泳客係發現，咁啊留醫9日之後不治，咁啊死因停經過4日嘅聆訊咧，死因裁判官咧就係裁定死者係死於意外啦，咁啊但喺即係裁決嘅期間亦都多次咧係質疑點解會係跌咗落個水池底15分鐘都係冇人發現嘅咧，咁亦都質疑到救生員嗰個嘅專注嘅情況啦，閉路電視點解拍唔到一啲救生員工作嘅情況啦，亦都咧係提到康文署檢討機制咧唔理想嘅，咁喺今次嘅死因裁判之後咧，有個嘅建議嘅就係話增加泳池入邊嘅閉路電視鏡頭，確保可以清楚睇到救生員工作同埋池內泳客活動嘅情況。嗱，長城啊，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政府請力員總工會主席鄧志安，早晨。 係，早晨，主持。 早晨，鄧志安。先講呢個死因庭嘅建議之一，就係、是、建議喺康文署度加多啲泳池入面嘅閉路電視鏡頭啦，去影到泳客同埋救生員工作嘅情況啦。咁同唔同意呢個建議㗎？你哋？ 其實基本上喺再早一次嘅死因庭喺2019年係關於葵涌泳池呢件事咧，其實已經有相同差唔多嘅建議。我哋都同署方開會咧，其實我哋有建議係加一啲閉路電視，但係我哋主要係講緊咧係有個 AI 嘅系統咧去辨識啲泳客咧係如果佢真係唔喐，喺泳池嗰度唔喐啊，佢會 detect 到，亦都可以立即通知到救生員有呢咁嘅情況出現啦。咁呢個其實都有一半係大致相同啦。咁因為我哋主要都係想喺泳客出事之前咧就發現到佢嘛。其實如果你監察咗救生員嘅 嘅即係工作情況唔係唔好嘅，但係其實呢啲都係事後嘅問題嚟㗎啦，變成咗。 嗯，你哋係諗住呢一個係裝喺個水底啊，定係純粹喺泳池嘅範圍內都裝呢個嘅閉路電視鏡頭咧？呢啲個建議 點？以前嗰個技術咧，我記得咧就可能係喺水底嘅。咁而家好可能過咗幾年咧，可能有個技術有改進，我唔清楚咧，即係可能咧就係喺水面或者水底嗰度都可以有呢、這個即係監測到去成功 detect 到嘅。咁呢個系統其實都香港都有泳池有嘅，不過喺私人嘅泳池啦。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去探討呢個可行性咧，其實可以將呢啲咁不幸嘅事件咧，可能再減低，再減至零。咁啊最好咯。 嗯，你哋提出嗰阵嗰个建议嗰阵系几时？同埋你哋同处方倾嗰阵，佢哋当时嘅反应系点？ 我谂系2019年啦，当时系。咁啊，处方嘅反应其实都系正面嘅，即系佢话收悉到我哋嘅意见啦。咁但系可能佢检讨嘅时候，可能有好多考虑啦，可能成本啊，或者系一啲呢个系一个大即系比较大型工程，可能要全港都要实行啊。咁所以变成到而家咧，暂时都未有回复噶。 嗯，所以最终而家系咪任何公众泳池都系冇一啲水底嘅摄录镜头 嘅？系冇噶。 嗯，你哋嘅谂法系谂住所有嘅泳池，即系一个泳池入边有分大池细池啊嘛，系咪全部都装晒，定系因应个深度先至系装嘅咧？ 嗱，其实系咁样嘅。因为其实每年我哋有1000多百单嘅拯救啦，其实有。都會有一兩單匿廢，咁佢哋有個共通點嘅，呢、這個就係通常佢哋會一個人嚟游水啦，佢哋喺遇匿之前咧係冇先兆啦，即係佢可能係一個識游水或者佢係冇乜危險性，好似可能企到嘅地方，咁佢突然間沉咗落底，即係突然間有病發或者唔舒服，突然間就冇掙扎嘅情況咧，就沉咗落去水底。而且咧，可能就會有嗰個時間就比較多泳行，即係可能係有好多人遊行啊、游水啊，可能會遮擋啲視線。通常都係呢啲 case 咧，就會導致咧我哋會延遲咗我哋拯救，或者延遲咗我哋發現個溺者。咁所以我哋頭先你所建議咧，係當然啦 ，detect 一個人唔喐咧，最好咧就係越人少嘅情況下就越易感應到，係咪？ 嗯。 咁而家嗰個技術究竟追蹤到嗰、那個泳客究竟唔喐嗰個能力去到邊咧？我哋暫時唔清楚，但係我知道個技術就越嚟越成熟嘅。 嗯，嗱，除咗技術上嘅問題咧，今次裁判官都提到救生員係咪即係可能工作上面唔夠專注啊等等，同埋今次亦都牽涉到一個討論，就係究竟個泳池入邊係咪真係有啲盲點咧？即使個救生員喺個即係台上面、更台上面睇住，都可能有啲位係睇唔到咧。轉頭翻嚟再揾你傾一陣好嘛？ 好，唔該。 鄧子安咧就係政府請匿員總工會主席，會唔會理得一啲嘅泳客咧？點睇今次嘅事件咧？1872311，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如果现阶段将个别疫苗效益并非最高的群组豁免于疫苗通行证之外，是有违疫苗通行证的原意，亦对已经接种疫苗的市民不公平。有醫學界人士倡議個別年齡群組可自由選擇接種第三劑疫苗，或者標籤疫苗通行證是脅迫性政策，恐怕只會減低接種意欲，重新引起市民的疫苗猶豫，實非合適。陳肇始在明報撰文回應港大醫學院兩名教授日前撰文建議放寬疫苗通行證要求，容許60歲以下成年人無需使用疫苗通行證進入指定處所。他說政府在制定防疫措施時，不能只著眼對個人益處和風險的平衡，更要考慮為整體社會構建強而有力的免疫屏障，以保護較高風險的人群，特別是長者和長期病患者。 政府完成在大圍美松苑副松閣的圍封強檢行動，大約940人接受檢測，發現兩宗陽性和兩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另外，政府派員到訪大約350户，當中52户沒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93宗新冠病毒確診和990宗無症狀感染個案，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再多309名患者康復出院。新增確診個案有176宗屬於本土病例，上海佔88宗，北京50宗，四川20宗。本土無症狀感染有939宗，同樣以上海佔最多，有770宗，其次是四川的102宗和河南的24宗，北京有12宗。內地累計222775宗確診，5218人死亡，超過212600人出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总统拜登可能在未来几星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拜登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出发，展开上任后首次亚洲之行，将会到访南韩和日本，并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随行的沙利文提到，日前和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通话时，直接向对方提出华府对北韩核和导弹活动的关注，认为不符合美方利益，中方应该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平壤发起挑衅的可能性。两人亦讨论到台湾和其他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说，密切关注拜登的访问，认为任何地区合作框架都应该增进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杨洁篪日前和沙利文通电话时，就要求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99点，升391点，成交金额9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1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85点，升1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8.6，升8.4；友邦保险79.1，升0.5；美团171.1，升5.6；阿里巴巴86.65，升3.3；比亚迪股份271.4，升11.8；京东集团207.6。是升了7.8，盈富基金20.68，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28.13，瑞士法郎0.973，加元1.281，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058，欧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639。日经平均指数报26662点，升254点。港金报1723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28美元，卖出1839.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两宗嘅交通意外都系处理好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翻过去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村较早前嘅交通 交通意外都是处理好，车龙都是未消散的，排到去屯门医院，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屯门医院。隧道方面，之前就啱啱有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盘苑的快线因为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彩虹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盘苑的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彩虹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里安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屈地街。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比较慢车，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这一段还是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在元朗安乐路就因为有渠务急收，元朗安乐路去水边围村方向近住横洲路的中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东铁线方面，东铁线由今日，东铁线是由5月22号开始，即是星期日开始，是会恢复来往马场站的列车服务的。东铁线星期日开始会恢复来往马场站的列车服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谢祖慈，我觉得阅读是既可以增加知识，亦是乐趣。 一分钟阅读有不同主持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谢祖慈和你一起翻阅好书。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基本法一分钟， 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上次我去南美洲旅行，无论去到巴西、玻利维亚、秘鲁等的地方，都是免签证或者是落地签证，唉，真的很方便啊。 嗱，考下你啊，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有几多个国家或者地区是给予香港这一种待遇的呢？ 168个咯， 犀利哦。 我还知道啊，香港获授权可以同世界各国或者地区缔结互免签证协议添噶。 律师彭允熙， 根据基本法第155条，中央人民政府协助或者授权香港政府同不同的国家地区缔结互免签证协议，香港政府一直努力争取免签证的待遇，令我们享有更多旅游便利。现时免签证的地区和国家有168个，不用签证或者拿到落地签证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出发时不用预先在网上或者亲自去办理签证手续，亦不用给签证的费用，我们出入更加方便，更加快捷。 下次你又想去哪里旅行啊？ 白教的，因为我想探圣诞老人嘛。 基本法一分钟，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2022年5月20日，新增291宗确诊，上环淡仔3个，5名食客染疫。 学校每日快测维持至6月下旬， 学生参与半日活动条件放宽。 二至四月失业率5.4%，上升0.4%。 拜登强烈支持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土耳其重新反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頭先講到2017年，一個70多歲嘅女士喺觀塘游泳池就同泳客啦，係可能撞到啦，咁跟住就沉咗落水，15分鐘之後先至俾泳客發現嘅，咁喺死因庭嗰度咧有一個嘅裁決話係死於意外。頭先就討論到啦，因為今次嘅事件啦，裁判官都係話建議可唔可以增加泳池入邊嘅一啲閉路電視鏡頭。頭先同咧鄧志安傾緊嘅，繼續同佢傾。政府請力員總工會主席鄧志安早晨。 系早晨，主持。 邓子安，头先讲到镜头之外咧，我都想知道，其实一般嚟讲，有啲咩原因可能嗰个嘅泳客系即系喺一个水底嗰度沉咗10多分鐘都可能发现唔到咧？系咪就系纯粹可能系人多或者盲点系咪其中一个原因嚟嘅咧？而泳池出现盲点系咪一个常见嘅情况咧？又 系我直接讲观塘泳池嘅为例啦。咁其实佢系一个讲最多人入场嘅泳池嚟嘅。咁佢有好多時咧，都係 100% 嘅入場率嘅。咁啊，觀塘泳池咧有好多個泳池，即係裏面有好多個唔同嘅設施啦。咁咧，佢哋並非即係如果你計入場嘅人數咧，佢係講緊平均分布喺唔同嘅泳池啊嘛。咁如果喺嗰度咧，其實佢我哋控制唔到咧，嗰陣佢啲人咧係會集中喺某啲設施嗰度，即係佢會變成咧有某啲設施咧係特別多人嘅。咁如果你喺死因庭嗰個我睇到個報道計啦，即係當時如果係嗰個訓練時，可能有成200人或者100多人喺一個好細面積嘅泳池嗰度啦。咁如果咧嗰啲人係仲要企到喺地下嘅，咁所以咧佢哋可以喺個泳池度行啦、遊啦，即係唔係一定要順住咁行添啦，即係可能周圍行啊。咁其實呢個係有影響到，第一影響到救生員嘅視線啦，第二咧就影響到嗰個水面，因為有波浪，係長期有波浪咧，其實都難望到個水底嘅，呢個係會有影響啦。咁第二咧就係如果嗰個泳客係完全冇跡象，或者我哋一開頭望佢嘅時候覺得佢危險性比較低嘅，因為佢係企到啦、行到，同埋佢似乎係唔會淤溺嘅嗰個先兆冇嘅，咁變成佢第一時間如果無聲無息咁樣落咗去咧，我哋未必會即時察覺到嘅。 我見其實康文署咧就話會仔細研究死因裁判官嘅建議啦，又話其實咧係接納咗2016年當時北葵涌游泳池發生淤溺事故嘅建議，其中有一點嘅係就話救生員發現監看範圍之內有任何位置視野受阻或者被影響嘅時候咧，應該即時向管理人員反映以及係通知巡池嘅救生員，以便加強監察有關位置。會唔會做呢一樣嘅咧？同埋頭先你嗰個情況。都似乎譬如涉及到成個池好多人啊，啲人又行啊，未必好留意到啊。咁就算有呢一個叫做如果視野受阻或受影響嘅時候，會通知其他人，又可唔可以即係解決到你頭先遇到嗰個問題咧？ 其實我哋嗰、那個我要講翻一樣嘢，就係、是其實觀塘泳池係有好多拯救嘅，即係有好多每一次都即係好多嘅有獎好多獎項啦，或者落即係救到好多嘅市民啦。咁喺一個個別有意外，即係喺呢個特別嘅事件啦，嘅好不幸嘅意外裏面咧，其實係咪真係能夠完全避免？即係咁多個因素係一定係令到冇意外發生？我覺得係未必一定成功嘅，因為其實我哋成個即係救生員其實有個統計數字啦，喺每一年大概1000多宗裏面都可能會有一單嘅溺斃，當然一單都係嫌多嘅。咁所以你所講話叫咗多啲人嚟啊，或者係 即係佢話睇唔到就通知啲管理人員或者巡視救生員啦。 通知啊，其實通知咗都係咁多人，而且佢係長期都係咁多人。咁其實咧，其實如果你真係諗。有個實際解決辦法就是怎樣可以加強到我們可發現一些很不即很未知的因素底下我可以淤溺的情況呢，那我覺得這個就可能可以將所有即不要說溺斃啦，就算浸耐了它都對身體都有傷害，那可以盡快給我們 當我哋察覺唔到嘅時候，盡快有另外一啲補足或者通知到我哋。我哋依樣嘢，我覺得就係比較係實際啲。 嗯。另外一個建議，我見到謝欣婷就話建議康文署加強訓練啲救生員熟習工作指引啦。咁而喺個即係言訊入邊啦，亦都裁判官又質疑到在場救生員係咪專心咧？咁亦都另一點就提到話閉路電視咧就有一啲遮擋啊，話有人喺個室內嘅練習池位置咧就開咗個太陽遮，咁啊遮擋咗個閉路電視，令到咧睇唔到更台上面嘅救生員舉動。個裁判官就形容是很特別的，咁呢一個嘅情況又普唔普遍嘅咧？又 嗱，我先講加強訓練先。我好認同加強訓練呢個 point 嘅。首先，你要知道我哋架構咧，喺泳櫃有一半咧係 part time 嚟嘅。 嗯， 喺 part time 咧，可能即係喺呢個案件裏面亦都有一位係季節性救生員，佢只係喺觀塘泳池翻工一個月嘅啫，即係可能佢係一個新嘅人。其實咧。我哋个架构系出现咗一啲古怪嘅，即系一啲比较会变成有啲比较参差嘅情况出现嘅，因为佢只有嚟翻工三个月，或者佢只系有牌，我哋直头而家请唔到人，唔好话人数嘅质素，你根本唔会有得选择噶啦。嚟到嘅时候咧，佢哋系冇接受入职嘅训练嘅，即系我哋公务员系有个入职训练，大概两三个礼拜，佢哋系唔需要接受呢个训练。其实呢一个都系。加強訓練嘅應該嘅考慮，同埋我哋個架構亦都可能係出。如果市民對我哋嘅要求其實係好高，係好有期望，可能一單匿幣亦都係上到頭版，或者而家好似喺呢度訪問啦。咁、其實咧，對於我哋所有人員嘅即係訓練咧，其實應該係要加強。咁但係第二樣咧，就係講啊，點解會開住把遮咧？係咪 室內位置同 係啦？咁其實咧。呢、這個就真係要講翻解釋翻，就係、是、因為咧好多泳池咧就有好強力嘅射燈嘅，咁若射燈咧係其實會直接射落泳池啦，咁會亦或者射到個間台，所以咧救生員好多間台咧喺室內咧都會有遮去遮住嗰啲嘅射燈，以免咧即係殘住佢啦。咁如果殘得耐，就好似你話齋，就其實影響集中啦。第二咧就佢哋可能就有啲人仲會戴上一啲太陽眼鏡添，有啲人話：，我哋室內你做咩戴太陽眼鏡？就係個射燈射咗落水，佢會反光咧，就會令到咧救生員睇唔到池底，就直見到有一位咧有炸光咁啊！咁所以佢戴咗，如果有寶麗來即係眼鏡嘅即係防折射嘅功能咧，就可以睇到池底。呢、這個就係咁啦。咁同埋另外咧，其實個池咧就成、是。200人啦，我相信个闭路电视睇唔到个救生员，嗰200个泳客都望到个救生员，究竟佢系咪真系瞓着咗啊？系嘛？或者佢系咪好唔专心？我谂我哋系好公开嘅，即系我哋工作嘅时候， okay. 就算闭路电视睇唔到，泳客都睇到，我相信200个泳客都会投诉嗰位救生员。如果佢真系唔系做紧监察泳客嘅工作，所以咧，呢、這個要首先要澄清少少。 好啊，唔該曬鄧志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鄧志安咧就係政府請力員總工會主席嚟嘅。康文署咧有個回覆嘅，就話咧會仔細研究死因裁判官嘅建議啦。咁亦都話咧，就住2017年觀塘游泳池發生嘅淤溺事件，已經向觀塘游泳池嘅所有救生員作出訓示，重申工作期間需要注意嘅事項同埋相關指引，提醒救生員要聚精會神留意池面嘅情況，如有突發嘅事件，必須立即使用对讲机通报，如果有身体不适，必须通知上司以便跟进。观塘游泳池已经在事发之后改装了解，改装了解像度比较高的闭路电视系统，又说一直是探讨使用科技协助加强公众游泳池的救生服务，并且提供辖下游泳池协助研发适合在本地用的淤溺侦测系统，就说康文署会密切留意个研发成果，并且考虑泳客私隐、侦测成功率等等的因素，去评估是否适合在公众游泳池那里使用。想同大家另外都講一講有關於一個強制檢測公告，九龍灣麗晶花園第五座同埋第六座嘅居民，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嘅電話短信咧，可以由指定出口離開嘅咁。最後就想同大家咧都講下關於失明人 嘅有時都用到一啲嘅網上購物嘅平台嘅。咁啊，見到佢哋做咗一啲嘅測試，就發現部分咧一啲嘅購物平台咧，似乎就喺無障礙設計嘅標準方面咧，未必係符合一啲嘅標準同埋要求啊。詳情咧，揾佢哋去傾下先啦。有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黃俊恆，早晨。 早晨，主持人。 早晨，黄俊恒，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系咪你哋个会都做咗一啲网购平台嘅应用程式嘅测试？通常你哋嘅测试系做咗边几样嘅标准咧？又 哦，其实咧，我哋就揾咗六个嘅网购平台咧，系做呢个测试。咁就根据一个国际嘅标准啦，叫 WCAG 啦，即系网络内容嘅即系无障碍嘅指引。咁呢個係國際指引嚟嘅，咁就大概用咗喺五個方向嗰度咧，就做咗一啲測試啦。咁就佢係即係讀屏軟件嘅支援啦，顏色嘅對比度啦，一啲圖像有冇啲文字嘅標示啦，佢能唔能夠即係配合到一啲輔助嘅軟件嘅使用啦，諸如此類呢一啲嘅指引。去做一個嘅測試，咁我哋都發覺咧，基本上六個被測試嘅網購平台咧，視障朋友都冇可能咧獨立咁去使用，去完成整個註冊或者購物嘅過程。 呢六個平台你冇發現頭先你講嘅幾個一啲無障礙設計嘅標準，有邊啲係相對好啲，有邊啲係即係特別嚴重嘅咧？可唔可以講下個情況係去到點啊？ 有啲基本上，如果你部分咧，如果你按零至一百分咁先算啦，咁可能嗰度有几十个項準則，咁有就剔啦咁樣嘅情況。有啲基本上可能係一個都冇嘅，一個標準都未符合得到，係有呢個情況。好嘅話咧，就算好嘅都唔到一半，咁變咗其實都情況都令人幾難接受啊，因為即係市場化基本上係用唔到呢一啲網購平台買嘢。 咁不如具體講下，究竟邊一啲嘅標準係特別喺呢啲平台度係達唔到嘅咧？又 舉例就係話一啲佢哋例如一啲嘅貨品，佢用圖片去顯示，咁佢冇文字嘅描述，咁根本就唔知道係乜嘢啦。又或者係佢根本配合唔到讀屏嘅軟件，即係話我哋用呢啲手機，用智能手機，咁佢可以有啲文字讀出嚟噶嘛，咁但係佢就配合唔到，咁變咗佢讀唔到嘅， 即係冇聲噶嘛，直情冇呢個功能。 冇聲嘅，即係去到嗰個位就冇聲啦。或者係乜嘢咧？就係話你淨係知道嗰係圖像，你唔知個圖像個內容係咩文字，或者個係咩嘢掣，你係完全唔知道嘅。或者有啲地方佢叫你你撳一撳就剔咗佢，咁但係你撳一撳剔咗佢嘅時候，剔咗未咧？咁亦都係唔知嘅。又或者好啦，有啲係見即係。低視力嘅朋友啦，佢有剩餘嘅視力嘅，咁佢都係靠眼睇嘅。咁但係佢嘅顏色、文字或者圖像啊、顏色對比度夠嘅時候咧，咁呢一班嘅視障朋友佢就根本上睇唔到嗰啲係咩字或者咩嘢嘅圖像，咁亦都係用唔到啦。 我見到你哋有一項標準咧，叫做為互動性內容提供清晰的角色係咩嚟㗎？即係。 哦，呢個咧其實就係頭先我所講啦，即係究竟你要剔咗咁先至可以去到下一步嘅。咁你撳一撳就剔咗啦，係咪？通常你如果你見視嘅朋友，咁你撳一下格下，你就會標示為已經選擇咗啦，剔咗啦。咁但係對於視障朋友嚟講，佢可能撳咗啦，但係係咪已經剔咗咧？嗰、那個位係咪已經做咗咧？唔知啦，或者係佢叫你填呢個姓名，填呢個電郵咁樣，佢淨係俾嗰個填表嗰個格仔嚟，你知道嗰個有填嘅格仔，但嗰個係姓名啊，定係電郵啊，定係其他資料咧？唔知啦。咁變咗呢啲完全就令到視障朋友就企咗喺度用唔到咯。 你哋做完呢個測試之後咧，有冇將你哋嘅測試嘅結果都同相關嘅平台反映嘅？ 我哋琴日就公布呢个嘅结果啦，咁亦都又公开啦，喺我哋嘅即係社交平台啦，咁亦都报章亦都有报道。咁我哋稍后时间亦都会去信啦，每一个受测试嘅平台咧，咁将呢个报告话俾佢哋听，咁希望佢哋能够改善。 喺呢啲标准之下，头先都讲到一啲嘅视障嘅人士可能喺网购嘅时候面对唔同嘅困难啦，但係佢哋用网购嘅频率其实多唔多嘅本身？ 其實應該倒翻轉嚟講，我都用唔到，其實我都冇辦法去考究到究竟有幾多個視障朋友用。但大家都明白，疫情嘅裏面， 其實網購係變得越嚟越常見，即係有乜事情咁，其實唔落街冇得落街，咁你唯一嘅方法就係靠網購。咁網購呢、這個需求係存在，我亦都相信如果網購平台可以做到無障礙的話咧，市政朋友係樂於採用呢一啲網購平台。 其實譬如呢啲網購平台，除咗話真係一個程式一個 app 之外咧，可以有啲嘅網頁版嘅嘛？網頁版其實又會唔會好啲咧？喺無障礙嘅設計方面？ 當佢哋有網頁版，但係我哋都即係嗱，我哋今次嘅報告裏面就冇去講過一啲嘅網頁版本啦。咁、但係我哋有啲視障朋友都講過咧，就係網購平台又好，或者其他嘅一啲嘅即係網上購物嘅平台都好啦，佢嘅無障礙都唔係好理想，令到我哋可以即係完全地獨立使用。起碼我冇聽過嘅就係話呢個網站係好好，我哋完全用不曬咁樣，即係總係會有啲做得唔係太好嘅地方，係真嘅。 嗯，我見你今次你哋嘅測試都係喺 iOS 平台嘅啫，係咪啊？點解會淨係揀 iOS 嘅？ 哦，因為其實咧iOS 佢嘅喺讀屏軟件呢一個功能咧，其實係喺相較於其他嘅OS 啦，即係 operations system 裏面咧，就已經係比較理想嘅一個，而亦都係 iOS 咧係視障朋友比較常用嘅一個嘅OS 啦，咁所以就揀咗呢個嚟做測試啦。如果呢個都唔得咧，其實基本上如果其他嘅 Android 啊或者其他嘅平台咧，咁都個效果唔會好得幾多，所以就會揀咗呢個。即係從一個普及性同埋嗰個質量嚟講，咁我哋用呢個啦，係啦。 Okay. 你哋有個建議嘅就話係參考外國嘅做法，做一啲嘅立法工作嘅，係點樣嘅？ 哦，其實就因為其實好多外國國家咧，都根據我頭先所講啊，有個叫WCAG 呢個嘅指引，就因應呢一啲嘅有呢個咁嘅國際指引咧，就會有法例啦，去規管一啲嘅網站啦，或者係提供服務應用程式咧，係要達到某一啲嘅標準先得嘅。咁變咗我哋覺得即係相應嘅政策法例或者是指引是由政府去定立的，去規管这些的网站或者这种程式，我们觉得是值得研究的。 嗯，正是政府的网站还是私营的机构的网站都 应该是，即是我觉得这样，即是我们期望的就是所有提供公务即是提供服务的网站和这种程式都有这个的功能。但是当然當我哋話一推強制，然後強制私人嘅企業都做嘅時候咧，一定會有一個即係一定會有一個即係 OK 即爭議啦，或者一啲討論啦，所以 逐步逐步嚟 先啦，係啦，逐步逐步嚟啦，係啦。 唔該曬黃俊恆，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俊恆係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嚟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最後講下天氣情況，外面氣温27度，相對濕度係75%嘅。下個禮拜再見。